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10月29号星期四，农历9月17。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市发布重大疾病科技攻关成果，惠民效果显著。 第10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 中关村创新创业季闭幕，智能硬件展吸引眼球。 第19届京港洽谈会下月举行。 北京40%居民超重肥胖。 前3季度本市居民人均收入增加8.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报道。本市重大疾病科技攻关与管理成果发布会昨天举行。北京技术创新行动计划2014至2017年实施一年多来，围绕10大疾病，本市已经制定60项诊疗技术规范和标准，其中36项上升为国家行业标准。10大疾病是本市以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疾病负担以及科技在疾病控制当中所能发挥的作用程度高为标准，筛选出严重影响市民健康的疾病，包括病毒性肝炎、艾滋病、结核病、脊柱和关节病等6类影响生命健康比较突出的慢病。围绕10大疾病的科技攻关，取得一批惠民型成果和创新型成果。心脑血管疾病方面，被称为恶性肿瘤致死率的王中王黑色素瘤，常规化疗有效率不足8%。新科研成果表明，晚期黑色素瘤患者疾病控制率可以达到60%。另外，精神疾病诊疗康复，例如精神分裂和抑郁症的治疗康复取得重要进展。中医治疗银屑病，也就是牛皮癣方案得到优化，治疗有效率上升近20%。据推算，为国家节省130亿元医疗费用。依据北京技术创新行动计划2014至2017年，到2017年，本市将形成不少于10项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成果，形成30个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的首都优势学科，建立100项诊疗规范标准。 10年10人，第10届北京文博会专题报道。 第10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多年来，文博会在展出众多文创展品，用创意点亮北京的同时，也见证了中国文创产业飞速发展的10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本届北京文博会将特别举办文博会10年系列活动，集中展现中国文化创意产业10年发展历程。回顾文博会创办之初的目的，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北京市贸促会副会长张刚介绍。 文博会就是要发挥我们首都独特优势，搭建产业和创意产品的展示交易平台，产业规划和项目的对外推介平台，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一些新思维、新理念的共享平台，文化创意产业与资本的对接平台，推动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成长发展，中国文化创意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从2006年至今，文博会已经成为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会。每年文博会上都会集中展出当年文创产业的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和新项目。 比如说2008年的第3届文博会发掘了很多跟奥运会有关的手工艺产品、旅游产品，去年推出了 APEC 国礼系列，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数据显示，文博会已经从2006年第一届时主展场780家企业发展到本届1800多家参展，交易额从第一届的297亿元人民币到去年第9届文博会时1054亿元人民币。在张刚看来，作为行业风向标，北京文博会是透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面貌、领略产业前沿风采的窗口。 今年的文博会，我们重点的突出文化加的新兴业态，要把文化与科技、旅游、体育、创意等行业深度融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第10届北京文博会从10月29号持续到11月1号。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作为第10届北京文博会的朝阳分会场，朝阳区华善园文创园区昨天推出首届文创生态一览会， 当代艺术家刘立宇等五位玻璃造型艺术家的30多件精美玻璃艺术品集中亮相。茂龙文创园昨天也推出了中国工艺美术品传承与创新系列展，观众将在5天的展期中看到万年前冰河时期的猛犸象牙雕刻艺术品，这也是这类工艺品首次亮相文博会。位于双桥东路的北京赛龙文创园昨天开门迎客，并将在文博会期间举办国际文化艺术节，市民可以近距离欣赏46个水泥桶仓的工业遗址以及工笔书画艺术作品。据了解，赛龙文创园下一步将开发水泥桶仓内的空间供企业使用，同时提供中小微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文化投融资等创业服务，吸引更多小微文创企业入驻。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第4届中国文化金融创新峰会昨天在京举行。作为北京文博会的系列活动，本届峰会以跨界与创新为主题，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文化创意产业。北京文创产业促进中心在峰会上发布了2015年度最具投资价值的30家文化创意企业榜单。北京农商银行还分别与北京青年报、大唐高鸿数据等5家企业签订授信协议，授信贷款17.9亿元。据统计，截止到9月底，北京市中资银行文化创意产业人民币贷款余额达到829.7亿元，同比增长7.2%。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第11届北京国际金融博览会从今天起到11月1号在北京展览馆举办。本届北京金博会聚焦新常态下金融业改革，通过展览展示、高端论坛、考察调研、金融惠民等活动，全面展示我国金融业改革与创新重大成果及金融服务于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现场设立多个展区，包括金融改革与创新、科技金融与互联网金融以及百姓理财等。据了解，北京金博会已经成功举办10届，成为中国金融业改革与创新成果的重要展示平台，被誉为中国金融业风向标。 西城区将与华电热电有限公司合作，把有着30多年历史的北京第二热电厂老厂区转型升级为一个综合性文化创意产业园天宁一号产业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二热位于西便门外天宁寺前街一号，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从发电到关停30多年来，它为首都供热立下汗马功劳。走进车间，记者看到的是冰冷的管道，不过老厂区正在凤凰涅槃，变成天宁一号文化创意产业园。原来的二热干部现在是天宁华运科技公司总经理的王武，负责产业园运营招商工作。 地理位置于京口西二环，京口金融街嘛，我们想到把它打造成一个就是像文化企业的总部和一些互联网金融总部。 王武说，企业转型之后，原有的300多职工将妥善安置，职工收入将明显提高。产业园将在保留天宁寺厂区建筑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将工业遗址打造成为高端的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园区。西城区文创办副主任孟盼说，希望通过打造天宁一号文化创意产业园，与已有的新华1949国际创意设计产业园相互支撑。 文化创意产业它是一个市场行为，所以我们的这种规划和引导呢，是要跟企业的这个自身的发展也要有一个切合。那么我们既然有了一个文化金融创意中心新华1949，我们也希望另外一个创新中心能与之相配合。 据了解，去年西城区文化创意产业收入合计802.9亿元，利润总额80.5亿元。在文博会上，西城区将设立一个主会场和新华1949园区、北京科技教育电影制片厂、扬州3个分会场。主会场以记忆西城、书香西城、艺术西城、时尚西城专题展示西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 北京日报消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昨天会见了以东京都板桥区议会议长、东京都特别区议会议长会会长山田宽为团长的日本东京都区市町村议会代表团一行。杜德印说，36年前北京市就与东京都结为友好城市，我们愿意与东京都继续加强议会交流，在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交流发展经验，更好造福两地人民。山田宽说，希望两市继续密切议会互动，推动经贸、体育、文化领域的务实合作。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赵毅会见时在座。 历时18天的中关村创新创业季2015活动昨天闭幕， 活动共吸引了美国、加拿大、韩国等32个国家和地区的451家机构、850个创业项目、4万人次参与。闭幕式上，智能硬件展示最受关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还戳眼睛都要瞎了， 他说还戳眼睛都要瞎了，他可能卖个萌。 正在说话的智能家居服务机器人 Ruby Mini 有个像篮球一样的大脑袋，面部是一块平面显示屏，能帮主人做好多事情。上海人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说， 订机票，然后订酒店呀，搜索周围的美食呀，查一些天气，查股票，还能导航。 在中关村创新创业季闭幕式上，这样的智能硬件展品一共有9件，它们从来自国内外的3000多个智能硬件中脱颖而出。北京小小牛创意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曹翔介绍了他的产品迷镜。 我可以拿一张纸画一幅图画，比如说我现在画的像一个弹球桌，它有一个外框，里面有些障碍物，这幅画放在我的设备面前呢，这个 iPad， 然后上面加了我们的这个附件，在屏幕上就会直接看到我的这张纸的内容。这时候我点一下屏幕，放几个小球，那我身边真实的，好比说用笔在我这张纸上，就会打到我屏幕上这个球，这样就把我的真实的世界跟屏幕上这个世界合二为一，让孩子可以培养动手能力。 戴上智能眼镜看二维的平面图片，三维立体形象就能跃然纸上。 New Class 可以运用在旅游景点引导游览、教育、医疗、设备检修等领域。北京云视智通科技有限公司业务拓展经理张伟说， 远程的这个比如说在维修行业、电力巡检啊类似的这样的行业里，那么一线的工人呢会佩戴这个我们的智能眼镜去排除故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和远在后台的这个专家去做音视频的一个交流。远程医疗呢，就是说偏远的一些县城的医生遇到一些疑难杂症没有办法解决，通过佩戴这个智能眼镜给远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医院的这种医生去交流。 闭幕式还为活动中开展的国际化软硬件比赛等赛事颁奖。13岁的小创客冯浩宇来自北京五中分校，小小的创客有着大大的梦想，说出了大部分创客的心里话。 用我自己的力量吧，创造出一些能够方便大家的设备。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庆报道。第19届北京香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将于11月27号到28号在香港举行，活动内容涵盖金融服务、跨境电商对接、医疗卫生、博物馆藏资源开发、城市精细化管理等多个领域。在本届京港洽谈会上，除了推介北京项目之外，还将推介京津冀一体化中和北京相关的外部项目，例如曹妃甸的北京园区也将参与推介活动。据了解，截止今年9月底，香港在京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近14000家，累计实际投资400多万美元，位列来京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之首，份额占到43%。本市在香港累计投资额也超过86亿美元，几乎占本市境外直接投资的一半。尤其是今年以来，京港双向投资更加活跃，投资额都几乎比去年同期翻一番。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报道。北京市体检中心昨天发布北京市2014年度体检统计资料报告，超重肥胖成为去年全市健康体检重大异常指标检出率首位，达到40.5%，其中男性肥胖检出率高达49.8%，也就是本市近一半男性超重肥胖。另外，专项体检数据也不乐观，2014年度全市专项体检包括高招、中招体检、机动车驾驶员体检、教师资格认定体检等，共完成93万人次。高招、中招体检数据中，视力不良以及超重肥胖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去年高三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为88.4%，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是20.1%和10.8%。初三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为81.9%，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是13%和12%。北京市体检中心提示卫生和教育部门，应加强指导学生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膳食，适当运动，同时家长也应该及时摒弃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肥胖的发生。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协和医院官方 APP 上线一个月，共挂出35000多个号源。据了解，一个月来使用 APP 预约挂号的患者每天达到1000人次左右，但事实上医院每天放出8000多号源，近80%号源剩余。对此，院方相关负责人表示，医院刚推出手机 APP 挂号，知晓率还不高，并建议出诊患者可以挂主治医师，不用扎堆专家。 另据了解，协和医院官方 APP 目前已经开通微信支付，未来还将实现无卡预约挂号和化验单网上查询等功能。 北京交管部门从本月19号起开展高速公路交通秩序百日专项整治行动。交管部门昨天通报，百日行动期间，警方利用 3G 视频回传、电视监控、移动终端三项科技手段，对高速违法实施非现场处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能拉近点吗？再拉近点。这个。 在高速路百日整治行动期间，民警李宝贵每天都在首发京城收费所监控室盯着电视监控查找违法车辆。当他发现违法车辆时，立即用电台通知路面民警。 是一个黑色的大货车啊，违反那禁令标志，你注意拦截一下。 首发安畅分公司副经理王建春介绍，在百日整治期间，经过协调，目前全市已经有1000多个路产单位的固定电视监控可以拍摄违法车辆， 一半以上都是可以变焦距， 可以变焦距，就是可以看到车号。 对， 经过大约3公里的行驶，刚刚违反禁令标志的大货车在京城高速主收费站被民警拦下，接受了处罚。 有探头在那儿就已经把您监控到了。 同时，路产部门在巡视过程中还利用巡逻车车顶高清摄像头以及手中的移动终端设备动态拍摄违法行为。交管局高速路支队秩序科杨奇介绍， 就是类似于咱们的手机，然后利用微信以视频和图像，就是两种，一个车的违章。 此外，在这次百日整治行动中，交管部门在高速路上投入了170辆 3G 视频回传巡逻警车，拍摄违法行为并固定证据后，实施 3G 回传至指挥中心，同时部署远端整治岗位民警拦截处罚。目前，这3种科技手段主要运用于专项整治以及小长假等重要时期，下一步将研究常态机制。 新闻广播消息。由北京市委宣传部、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策划并联合设置的历史题材影片《驻藏大臣》近日赴拉萨取景。这部电影由著名编剧王海平执笔，影片反映清朝中央政权领导藏、汉、满、蒙等各民族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建立驻藏大臣制度和大活佛转世、金瓶制签制度等爱国历史题材。据了解，电影将于年内开机，明年在院线公映。 新闻广播消息，由市委宣传部、北京电视台共同打造的大型系列微纪录片《中国365个故事》目前已经在网络推出257集，本月推出10个新故事，比如微纪录片《扎西家》带您走进雪域高原，去看一位80后的壮汉如何悉心照顾藏区孤儿。幼儿园带您了解一位普通的幼儿园教师靠什么魔力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节目每周一周四在北京新闻首播，并在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财经频道、生活频道、青年频道和纪实频道重播。您还可以在搜狐、优酷、网易等各大视频门户网站搜索观看。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8，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昨天发布的调查资料显示，今年前3季度，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047元，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142元，同比增长8.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450元，同比增长9.3%。 从下个月中旬起，本市城镇房屋将进行一年一度的安全体检，检查将全面掌握城镇房屋的安全状况，及时发现危险隐患，以便于合理制定明年房屋修缮和改造计划。 继北京新房成交均价突破每平米30000元之后，五环内的新建商品房成交均价再创新纪录，突破50000元大关。中原地产昨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月26号，北京五环内新建商品住宅，不包括保障房及商品公寓、商住公寓，共签约4315套，成交均价达到每平米52499元。 新发地位于河北高碑店的分市场今天启动试运营，成为保障首都农产品供应的一个重要基地。这个市场距北京只有1小时车程，如果遇到极端天气，可以保障京城7天农产品的正常供应。 市食药监局昨天通报四批不合格食品，包括标称广州市番禺东海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冠记牌草菇老抽，标称方顺北京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京师牌葵花籽油，成玉牌野山椒，夏乐名牌泡豇豆酱腌菜，消费者可以凭购物小票和外包装向销售单位要求退货。 北京市第36届菊花展昨天在北海公园禅福寺拉开帷幕，11月25号结束，展览展出菊花2000多盆。 首都博物馆从昨天开始展出《独城：追寻历史上的北京城池》展览，希望能让更多的市民领会感受北京城的沧桑雄伟。展览将持续到明年2月底。 10月30号到11月15号，每逢周五、周日，北京铁路局增开北京站至新疆库尔勒的3217次旅客列车。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一级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抗小夏、王艳，播音员超峰、李玲，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塔的气温为6.8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偏北风2-3级转4-5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有霜冻，偏北风3-4级转1-2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10月1日至31日，购东风悦达起亚 K3、K3S 享零购置税优惠，智跑享50%购置税补贴，购1.6升排量及以下车型享购置税减半优惠，详情询经销商。语音控制，云端更新，没感受过 Sensus 的智能便捷，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级老众慢工 作，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系列报道《素质教育之困》第一篇《家庭作业的烦恼》；社区001网站现运营困境，买了购物卡无法消费。下面是详细报道。这两天，一位母亲写的文章被广泛转载，也在微信朋友圈里掀起了热烈的讨论。这篇文章标题是《现在的学校教育是逼着其中一个家长辞职回家》。这位母亲困惑，当孩子减负了，家长的负担却大大增加了。现在的学校教育，家长该参与到什么程度？到底什么是素质教育？新闻广播记者初日采访多位家长，还有学校校长，倾听各方心声。系列报道《素质教育之困》，今天请听第一篇《家庭作业的烦恼》。 罗女士的孩子正在北京景山学校读2年级，她告诉记者， 她确实素质教育呢，然后学校呢作业留的特别少，可是问题是我孩子的同学他学习好，所以你不能放松。 同龄孩子早早都开始学前教育的氛围裹挟着每个家长，没有家长甘愿自己的孩子落后他人。梁女士的孩子在东城区一所重点小学上4年级，学业压力相比1、2年级明显增加。他每天的必修课就是盯着孩子学会当天老师教的内容， 不管是词也好，拼写也好，这都是原来我记得都是老师在课堂上都给完成的事情，包括改错呀什么的，是真的不需要家长在做的。但是现在教学计划的实现很大程度上要家长来完成，可能还要去上种种的班，我们也都是不可能只是全职妈妈，也都是职业女性，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而有时让家长更头大的是，布置给孩子的作业其实是留给家长的， 什么完成 PPT 啊，要做很多手工啊，家长得十项全能， PPT 怎么做，做得还要漂亮。 针对家长的困惑，学校方面有什么回应？ 西城区康乐里小学王红副校长说，造成家长感觉负担重，有一个原因是推行素质教育，配套的教材却没有修改。 配套的教材它没有变，现在拿出了10%去搞这个学科实践活动，原有的这些教材你还得完成啊，所以显得时间就非常紧，没有工夫盯他作业，没有时间盯他改错。 北京市景泰小学校长陈培荣说，升学压力也造成一些学校和家长在小学期间不得不将知识学习摆在第一位。 家长也肯定是为了你升中学嘛，中学为了高考，你的指挥棒你前面在引领我们，我们后面发生的行为那可能从小学我就要关注。 新闻广播会继续就小学素质教育展开讨论，如果您是有话要说的家长或是教育一线的老师和从业者，欢迎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发表观点。 社区001是近年兴起的一个网络送货服务平台，它跟大型零售商合作，向5公里以内的社区居民提供配送服务。然而近期市民严先生突然发现，他购买的社区001网站的消费卡竟然无法正常使用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石兴瑞的报道。 严先生说，他在9月19号发现自己购买的网站购物卡已经无法使用，而当时热线服务人员告诉他一个月以后就可以使用，如今已经过去了40天，严先生的卡依旧无法消费，他不知道这笔钱还能不能要回来。 社区001网上超市，他说内部这样调整，9月19号到10月19号就结束了。可是今天已经是28号了吧？打电话过去，他仍然接不上电话。我们买了他好多购物卡呢，交了500块钱，到现在没有回话呀。 记者登录社区001网站，点击北京各个城区的商圈示意图后，页面却显示商户已被关闭，无法下单购买商品。同时，网站的全国服务热线也一直无法拨通。 感谢您致电社区001客服中心，坐席忙，请稍后再拨。 梳理相关报道得知，从9月中旬开始，社区001网站就因管理层经营不当、资金链断裂，全国各分公司陆续关停，出现大面积员工讨薪的情况。那么，像严先生这样购买了充值卡的消费者该怎么办？记者拨通了网站注册地中关村西区工商所的电话，工作人员说， 他现在是申请破产中，在海淀办的就要去海淀法院做登记，有可能得到赔付，但是不一定。他彻底破产的话，钱就很难那个了。接到这个投诉最近特别多。 长期从事电商领域研究的刘春泉律师表示， 肯定是往了工商部门和商务部门投诉了。如果是正常的商业经营不善的话，那属于商业风险，那消费者是没有办法的。假如说他们欠了一笔钱跑了的话呢，卷款潜逃之类的，情节轻的话，工商部门可以对他们进行调查处罚；情节严重的话呢，就是刑事案件。所以我们也一直提醒大家，购买这种储值卡呀要谨慎，任何一家企业都是有可能经营不善，最后是资不抵债的。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石兴瑞，主持人赵龙，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竞猜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 600、 500， 免费的。现在同仁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机油、机滤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仁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来看一下路况，目前丽泽桥西向东方向车多，玉渊潭南路玉渊潭的南路西口到东口由西向东直行车多。另外，京开高速进京方向九龙山庄到新发地车多，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五环立交到西道口车多，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康庄检查站西三旗到清河桥北沙滩都是车多的状态。 想分就分，账单分期还，越分越轻松。 用农行信用卡办理账单分期，一个电话轻松搞定。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汽车维修史上一次颠覆，爱玛舍修车保，按里程收费，上千种零部件包修，400-607-7517，微信搜索爱玛舍修车保，您智慧修车的选择。